在茫茫人海，现实总是有一点无奈，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。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，等下我的爱，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。冬天风雪来，花儿醒了依然会开，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，只有我的脑送你的等待。你快回来，你赶快回来，我要你回来，你赶快回来。 其实我会觉得人生当中真的是没有十全十美的，说错话做错事儿，找错人并不奇怪，别人不原谅你，你可以自己原谅自己，因为你不是为别人而活，不管别人怎样，起码要对得起自己。人生当中呢，总会有所缺失，所有的得到都要以失去为代价，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世界总是一样的，只有我们的心境和遭遇是不一样的而已，对不对？ 睁开眼睛，却感觉不到天亮，东西吃一半，莫名其妙哭一场，我忍住不想，时间变得更漫长，也与你有关，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。我日日落光，忙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其实全帮不上忙，以为会习惯，原来才才是习惯，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，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，爱过到你太牵强，把你转世一样，输的时候很简单，爱上后却真假荡漾。我日月无光，忙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其实全帮不上忙，以为会习惯，有你在才是习惯，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，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，太多道理太牵强，道理全是一样，说的时候很简单，爱上后却真假荡乱，只想变得坚强，强到能够去忘，无所谓悲伤，直到学会抵抗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原来爱情是这样，这样峰回路转，泪水明明落寞

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恋人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。仍然坚定恨之不可能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声缠绕过往支离破碎，是你慌乱占据了心扉。有花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恋人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。仍然坚定恨之不可能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仍然坚定恨之不可能歇，微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 话题说说曾经的大学生活当中最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？大学的学习生活对现在的你有哪一些帮助？这时候看到十一月的奇迹说，学生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对于刚刚毕业的我来说，一切充满挑战，前方的路怎样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要走好自己脚下的路，无论是平坦的路还是崎岖的路，都要一步一步的走下去。确实是，前方的路到底是充满着坦途还是坎坷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呢，只有脚踏实地的走好当下的路才是王道，对不对？ 陌生的世界就在你眼前，渴望的真情就该勇敢追，是否你自己才会做得对？我会了，我的心在飞，希望还在身边，应该向前，敞开你胸怀，世界没有界限。Open your heart and open your mind, open your thoughts.

我们秒杀的是法国原瓶进口的圣班尼干红葡萄酒，在进口红酒超市的价格是一箱六瓶598元，只要您在10分钟内秒杀成功，就能享受218元的秒杀价，只要218元。圣班尼干红葡萄酒是法国酿造，法国灌装，每箱都附带海关报关灯，一箱六瓶只要218，秒杀成功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，货到付款。400-671-456，400-671-456。 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的大学生活有哪些难忘的事儿？从前的大学生活对如今的生活有哪一些帮助？这时候看到不能说的秘密说，大学的时光永远都是最好的，很纯真，让人怀念。想想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可能也会抱怨学校的生活是多么的枯燥，多么的无味，多么的辛苦，但是离开校园之后才发现，原来错过的都是美好的。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是这样，并没有自己想象当中那么不堪入目，等到数年之后，你也同样会发现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值得怀念，多么的美好。所以珍惜当下吧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北，我们明天见。 想着你的脸，空虚的脸，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，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，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。